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月9号，星期四，农历正月十三。北京晴，3度到-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山东青岛打造海洋重器，提升中国海洋科技国际话语权。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进一步清理和规范社企收费，持续为实体经济减负。 张德江主持召开部分在京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会。 张高丽主持召开贯彻落实关于深化统计管理体制改革、提高统计数据真实性的意见座谈会。 特别报道，农业供给侧改革助力现代农业再上新台阶。 商务部明确反对美国多起贸易救济案件裁决，要求美方尽快予以纠正。 国家卫计委表示，将继续严厉打击涉及代孕的违法违规行为。 新春走基层，防伪溯源体系让中国人吃上安全优质好大米。 以下是详细内容。 从跟踪国际先进水平向引领世界海洋创新转变，海洋科技城山东青岛依托国家级海洋重器，加快海洋科技创新和走出去步伐，提升中国海洋科技国际话语权。请听央广记者王茂盛、王昭鹏、青岛台记者袁丹的报道。 这个超级平台定位在1000万亿次。 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去年底启用了高性能科学计算与系统仿真平台，它的计算能力达到每秒2600万亿次，是目前国际海洋科研领域性能最强的超算系统。实验室副主任刘宝华： 计算的能力啊，一个质的费用，海洋科学研究离不开超级计算机这个重要的工具。计算能力越强，给科学家的手段越高越强。 更好地认识精略海洋，需要各海洋科研院所打破各自封闭状态，共享海洋数据。青岛海洋国家实验室启动海洋数据共享平台，向全球同行推出首批专业领域共享数据。中国海洋大学校长于志刚： 它是面向全国的，也是面向全球的。只有你开放了、共享了，国际上其他数据才会更深层次跟你合作和共享。 依托最强超算系统，海洋数据共享平台，蛟龙号载人潜水器、向阳红01、科学号科考船等一批海洋重器。青岛正打造全国有影响力的海洋资源共享平台。中国科学院院士、海洋国家实验室主任吴立新透露，他们正在推进世界第三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立项。目前世界上只有美国和日本拥有这种船只。 大洋钻探船的几千米的甚至上万米的海底来进行大洋钻探，不仅让中国的科学家登上地球科学的前沿的舞台，那同时也为我们国家在深海装备的这个发展找到了一个切入点，带来产业的革命，实现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这样的一个转变。 海洋占地球表面70%以上的面积，发展海洋科技、开发海洋资源是解决人口增长、资源短缺、环境恶化等世界难题的必然选择。青岛海洋国家实验室去年发起的构建海洋观测和研究伙伴关系倡议，获得全球20个国家和地区海洋院所的响应。东亚海洋合作平台也永久落户青岛，中国将与东亚各国发展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建立东亚海洋合作机制。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副总工程师王晓慧： 把我们的东亚合作平台作为一个丝绸之路国际合作的这么一个支点，有很多人来响应。 发挥国字号海洋机构聚集的优势，借助东亚海洋合作平台、海洋国家实验室、国家深海基地等创新平台，青岛正加快走出去步伐。海洋国家实验室已与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发组织在澳大利亚霍巴特共建国际南半球海洋研究中心，推动对南大洋和南极的研究，未来还将与俄罗斯、英国、德国和美国共建海外研究基地。俄罗斯科学院太平洋海洋研究所所长亚切斯拉夫·洛巴诺夫： 海洋是我们共同拥有的，海洋问题是全球性的问题，需要我们广泛合作，共同应对海洋挑战。 央广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进一步清理和规范社企收费，持续为实体经济减负，部署深化建筑业放管服改革，推动产业升级发展，确定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政策措施，夯实粮食安全和现代农业基础，通过农药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 必须看到，目前收费名目较多、乱收费等问题依然突出，给企业加重负担。下一步要深化认识、深挖潜力，国务院部门要带头以更大决心进一步清理和降低涉企收费，尽快推出一批制度性、管长远、见实效的清费举措，加大审计督查力度，坚决取消事业单位不合理收费，坚决杜绝中介机构利用政府影响违规收费，行业协会、商会不得强制企业入会或违规收费。要抓紧建立收费目录清单制度，切实减少涉企收费自由裁量权，让企业和群众切实得到实惠，为市场增添活力。会议认为，深化建筑业放管服改革，加快产业升级，有利于扩大就业，带动关联产业发展，也能为新型城镇化提供支撑。要建立统一开放的建筑市场，打破区域壁垒，为建筑业企业提供公平市场环境。要对标国际先进标准，提高建筑设计和建设水平。要加强承包履约、劳动用工等管理，严防拖欠工程款，实行工程质量安全终身责任制，打造中国建造品牌。会议强调，要紧密结合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改造中低产田，推进农业机械化，推广土地深耕和节水灌溉等，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要健全规划、资金等统筹机制，完善建后管护机制，加大政府投入，调动社会力量积极性，共同参与高标准农田投资建设和管护。会议通过农药管理条例修订草案，草案围绕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一是严格全过程管理，二是强化主体责任，三是加大处罚力度，为餐桌上的安全提供法治保障。 央广记者刘慧民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昨天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部分在京全国人大代表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建议。会上十位代表就修改完善常委会工作报告、加强改进人大工作畅所欲言。张德江边听边记，不时插话予以积极回应。代表们一致认为，过去一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坚决贯彻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依法行使职权，认真履职尽责，大事要事敢于担当，善于作为，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张德江表示，这些成绩的取得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的结果，感谢全国人大代表对常委会工作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参与。张德江说，要尊重代表主体地位，发挥代表主体作用，畅通社情民意反映和表达渠道，这既是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的重要内容，也是提高人大工作质量和水平的有效途径。要抓住提高立法质量这个关键，遵循和把握立法规律，提升立法精细化水平，让法律切实管用。要认真研究采纳代表提出的意见建议，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推动人大工作完善发展，更好发挥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作用。张德江强调，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要切实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更加自觉地以实际行动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在人大工作中全面贯彻和有效执行，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推动解决人大代表、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突出问题，不断提高人民群众满意度和获得感。人大代表肩负人民重托，依法参加行使国家权力，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希望代表们再接再厉，奋发有为，充分发挥来自人民、植根人民的特点和优势，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努力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 央广记者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昨天到国家统计局调研， 并主持召开贯彻落实关于深化统计管理体制改革、提高统计数据真实性的意见座谈会。张高丽表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统计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统计是经济社会发展重要的基础性工作，是宏观调控的重要依据，必须防范统计造假、弄虚作假，确保统计资料真实、准确、完整、及时。李克强总理要求坚持实事求是，确保统计数据真实可靠，为国家各项决策部署提供科学支撑。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大力推动改革创新，加快构建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统计管理体制机制，着力增强统计工作科学性、权威性，着力提高统计数据真实性、准确性。张高丽强调，要加快健全责任制和问责制，明确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和相关责任，建立全覆盖、可追溯、严问责的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责任体系。要切实加强对领导干部统计工作的考核管理，完善政绩考核指标，改进政绩考核方法，对统计造假、弄虚作假的实行一票否决制。要健全统一领导、分级负责的统计管理体制，加强国家统计局统一组织领导和协调全国统计工作能力，从制度上进一步调动地方各级政府，尤其是省级政府，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提高统计数据质量，推动统计事业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要严格干部队伍管理，将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纳入政府机关和统计机构工作人员依法行政、依法履职责任范围。要加大统计执法力度，用法律武器严惩统计造假、弄虚作假，用好失信企业联合惩戒机制，促进形成依法诚信统计良好社会氛围。要加快统计制度方法改革创新，抓紧建立健全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统计调查体系。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质量兴农，强调推行绿色生产方式，拓展农业产业链、价值链。当前北京、江苏、广东等地正在积极探索改革生产方式，将农业与二三产业融合，使农民分享到更多的改革红利。请听央广记者景明、何伟奇、李文蕊的报道。 天刚放亮，两万多只半大的鸭子就出了窝棚，争先恐后地奔向江苏丹阳炎陵镇农业大户谢同洲的稻田里。谢同洲告诉记者，这是一种叫稻鸭共作的复合生态立体种养模式，种植稻米加养鸭，鸭子能帮着吃虫子、除杂草，还能增加有机肥料，提高稻米的质量。 哎，你稻鸭共种起上来呢，价格各方面比较稍微贵一点，打造品牌来，厂家叫一个淘宝啊，哎，介绍过来。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质量兴农，强调推行绿色生产方式，而这也是镇江农业发展的方向。在梅州金佑仓储基地，一套全自动清洗全果入库的生产线正在运行。2016年，当地农企在政府的指导下，把沙田柚制成果酱、蜂蜜柚子茶等产品，延长了产业链，提高了产品附加值。梅州市农业局局长刘玉涛， 真的是把梅州的特产呀，就走出高端的路线，真的是要向工业衍生，包括在食药工业里面，就是像休闲农业啊、旅游农业这衍生这一块的。 产业融合是我国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方向。在北京顺义区，电子商务延长了农业产业链条，打通了农业与第二、第三产业衔接的任督二脉。 像您这样的话，一天要扎多少束花呀？ 大概在80到100束。 北京顺义区鲜花港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一排忙碌景象，成捆的红玫瑰被打包装盒，准备运往物流仓库。有别于传统鲜花店买卖鲜花的方式，鲜花电子商务缩短了中间流通环节，将鲜花远销海外。 针对美国近期连续公布多起涉及中国产品的贸易救济案件裁决，包括轮胎、不锈钢板等，商务部贸易救济局局长王鹤军表示，中国反对美国错误做法，要求美方尽快予以纠正， 央广记者丁飞、马哲报道。 中国商务部贸易救济局局长王鹤军表示，中美之间贸易规模大，发生贸易摩擦是正常的。2016年，美国对中国产品提出的多起贸易救济案件，今年也将陆续作出仲裁。但美国裁定中国案件税率极高，且存在诸多不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错误做法。中国反对美国有关做法，要求美方尽快予以纠正。 所以我们感觉，像这种钢铁贸易摩擦，西方也把它严重的政治化、情绪化。就不是说我在必要的程度内救济我的国内产业，而是说就是有意的给中国脸上抹黑，他就是诚心。这里头有在钢铁整体的施压的考虑，还有挺政治的意图在里面，很多的案件被政治化了。 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底，美国正在对中国产品执行的反倾销、反补贴税率总计140个，中国是遭受美国贸易救济措施数量最多的国家。在所有产业中，美欧裹挟各产钢国正对我国钢铁产业形成合围之势。2016年全年，我国共遭遇21个国家和地区发起的钢铁贸易救济案件49起，涉案金额78.95亿美元。其他贸易摩擦较多的领域主要是化工产品和轻工产品。商务部贸易救济局局长王鹤军： 2017年形势可能会更加的严峻，我们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贸易限制措施。伤害了别人，同时也伤害自己。我们会通过一切的这个手段来维护我们中国的合法权益。 国家卫计委新闻发言人毛群安昨天表示，代孕涉及法律、伦理和社会问题，国家卫计委将继续严厉打击涉及代孕的违法违规行为。央广记者车丽报道。 近日，有关代孕的话题再次引发热议。国家卫生计生委新闻发言人毛群安明确表示， 我们关注到最近有一些关于代孕的意见议论，我们也关注到了一些专家关于这个问题他们发表的一些建议。根据国际上的一些情况看，代孕呢是一个涉及到法律、伦理和社会问题的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那么国际上呢，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也都是禁止实施任何形式的这种代孕，对参与代孕的机构和人员呢，进行经济的处罚和刑罚。 毛群安表示，我国原卫生部曾颁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其中严禁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 那么近些年呢，我们在这个执法过程中，结合这个群众的举报，包括有一些新闻媒体的暗访举报，与相关部门密切合作，也查出了一些涉嫌从事代孕这个违法违规的案件。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严厉的打击代孕这种违法违规的行为，保障呢群众获得安全、规范、有效的辅助生殖的技术服务。 一带一路新发现。印度洋岛国斯里兰卡尽管人口只有2000多万，却是全世界最大的眼角膜捐赠国，因此斯里兰卡也被称为世界的眼睛。不久前，我国与斯里兰卡签署合作协议，将共同建设国际联合眼库。请听央广记者马宁的报道。 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第7区，斯里兰卡国际眼库创始人哈德逊·席尔瓦博士的雕像矗立在国际眼库大楼前。斯里兰卡眼角膜捐献协会负责人海马卡德梅尔说，斯里兰卡目前有超过了100万人同意在去世后捐献眼角膜。 我们接受的眼角膜在满足斯里兰卡本国的需要后，也向全世界各地进行捐赠。 目前在我国因角膜病致盲患者总数大约有400万人，但由于眼角膜供体不足，全国每年只能进行约4000例角膜移植手术，手术量远远滞后于现实的需求。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眼科医院副主任医师温莹： 病人来了以后，他不可能立即获得手术啊，因为我们中国可能会有一些传统的这个观念在这，就是国外的话，他身后捐献遗体的这个数量是非常多的，他们可能捐献的这些角膜材料，会远远超过他们这个病人的数量。 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大背景下，我国一些医疗机构主动作为，与斯里兰卡共建国际联合眼库。去年10月，斯里兰卡眼捐献协会与厦门眼科中心签约共建国际联合眼库。根据协议， 国际联合眼库将充分利用斯里兰卡角膜资源，为中国角膜患者传递光明。同时，厦门眼科中心将为斯里兰卡当地提供硬件以及技术支持，最大限度利用角膜供体，保证角膜的完整性。斯里兰卡国际眼库总经理吉纳特。 斯里兰卡可以给中国提供更多的角膜，还希望以后有更多的角膜可以捐献到中国来，捐献到我们的研究机构，捐献到我们的医院集团。 新春走基层，黑龙江省五常市素有中国优质大米之乡的美名。春节期间，央广记者来到这里实地走访了当地大米加工企业，请听报道。 大年初九一大早，五常市金福泰集团侨府大院现代农业产业园又开始热闹起来。节前最后一批大米订单陆续开始生产装箱。化验室主任刘浩告诉记者，一粒粒五常稻花香大米都要经过至少13项检测才会端上百姓餐桌。 24小时进行检验，每隔半个小时进行一次抽检，都是按照那个国家的标准去执行去检验。 据金福泰集团董事长乔文志介绍，除了严把生产关，2017年他们计划继续利用大数据和物联网，把大米的种子使用、农事管理、仓储加工、物流到家的过程通过二维码扫描全部呈现在消费者面前。 你一扫，哎，我就知道这袋米是哪块地产的，哪个品种，生长期多少天，就它的一个农事管理详细介绍都出现的。 2016年，哈尔滨五常大米品牌价值升至639.55亿元，排名大米类全国第一。在五常，类似侨府大院这种米企接近300家。为了让消费者能够选到正宗的五常大米，五常市政府建立了三确一检一码防伪溯源体系。五常市农业局局长易彦臣： 不经过溯源体系，我们是不激活的。这种办法呢，就倒逼了农民、企业、合作社，包括这些经营大户啊，它的生产标准的提高。 日前，公安部组织指挥云南、河南、山东、江西等7省市公安机关开展2015-09-02拐卖越南籍妇女案集中收网行动，摧毁一个以旅游打工为名长期从越南边境将越南籍妇女拐卖到内地的特大跨境跨区域犯罪团伙。央广记者潘毅报道。 2015年9月，昆明铁路公安局开远公安处蒙自站派出所民警在车站候车室查获一起拐卖妇女案，派出所的副所长狗牙兵 这个时候呢，就看到一个女的，她走在前面，一个男的走在后面，女的呢拿着车票，又提个包，然后看她那个眼神呢，东张西望的，不像来坐车的，感觉那个满脸的茫然那个样子，我们就过去盘问了一下，就问她那个车票在哪儿买的，然后她不说话，又问她有没有同行人，还是不说话。 此时一旁的男子上前解释说这是他的老婆，但是这个男子前言不搭后语的表述引起了狗牙兵的警觉。 你根据我们的工作经验呢，这个东西肯定是有问题的，女的问了半天不说话，那个男的主动过来解释了半天，那个男的后来就说那个女的是越南的，不会说中文，然后呢我们就觉得那个这个东西呢肯定有一定的蹊跷，就带到了公安执行室进一步的盘问。 随后警方以此线索入手延伸侦查，逐步发现一个特大跨境跨区域犯罪团伙。昆明铁路公安局开远公安处刑警支队支队长林红： 根据他们提供的情况呢，对相关的一些人员的活动轨迹、车辆信息一系列的开展一些相应的侦查工作，目的呢就是把重点人找出来，完了后把整个网络查清楚。 案件被公安部批列为全国打拐专项行动第634号督办案件，并立刻开展调查打击，最终解救被拐越南籍妇女32名，抓获嫌疑人75名，缴获赃款127600多元。 详细报道请听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 新闻动车组：天津滨海新区与河北省唐山市深化区域合作，形成利益共享机制。北京市发放首个省级网约车平台经营许可证。成都铁路局联合广东省总工会举行农民工列车专场招聘会。 天津滨海新区日前与河北省唐山市签署关于进一步深化区域合作的框架协议，今年两地将携手共建产业合作园区，其中天津港与唐山港将合资成立金唐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增强区域间港口组团发展竞争力。唐山市副市长曹全民： 充分利用天津港的航线资源以及天津港的污水港资源， 拓展我们的港口的技术能力，避免重复竞争，浪费资源。 天津滨海新区区长张勇表示，按照协议，今年天津滨海新区还将支持唐山市探索设立天津自贸区政策延展区， 双方要共同努力，把自贸区的功能辐射过去，双方互有借鉴。 央广记者陈庆斌、杜震，天津台记者董朗，天津河北报道。 昨天上午，手机约车成为首个在北京拿到经营许可的平台。按照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网约车平台公司应具备线上线下服务能力，线上能力即获得平台经营许可证，而线下服务能力包括司机和车辆的认定，需要到各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再提交相应的材料申请资质。手机约车 CEO 魏东表示， 今天我们拿到平台资质之后，我们会快速的在各地完成车辆的这个资质的认证。那同时来讲的话，让剩下的驾驶员呢也加快完成这个考核。 央广记者季乐乐北京报道。 记者从成都铁路局了解到，今天9:05，成都开往广州的快144次列车上，成都铁路局将联合广东省总工会开展农民工专场的列车招聘会。成都客运段广州一队总支书记陈元燕介绍。 我们联系广东省总工会提供了一个单位的一个招聘信息，还有呢就是一些求职防骗的一些小窍门，还有就是法律维权的一些知识。 在列车招聘会上，还将免费为外出务工人员提供广州、深圳、东莞等132家企业招聘信息，并在列车上增设旅途一站服务岗。央广记者刘涛成都报道。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安峰山昨天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应询表示，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无论如何表述，无论用什么样的词汇，包括所谓新思维、新做法、新模式，关键还是要确认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核心认知。他同时表示，两岸交流是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有关部门正研究便利台湾同胞在大陆学习、就业、创业、生活的政策措施，成熟后将陆续公布实施。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称，对列入国家批准的相关规划中，非跨省新建含增建双线普通铁路项目等4项政府投资交通项目审批事项予以下放。2013年以来，国家发改委交通领域审批事项已压减90%以上。 我国首个大数据流通与交易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已获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复认定，将由浪潮集团和上海数据交易中心联合共建，这也是继主机系统国家工程实验室之后，浪潮获得的第二个国家工程实验室。 北京市教委昨天透露，相关部门今年将研究出台北京市中小学校合成材料运动场地质量控制标准试行，或扩大化学物质检测范围。 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今年是中英建立大使及外交关系45周年，中方欢迎特蕾莎梅首相适时访华。 第28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昨天在阿拉木图闭幕，中国代表团最终以4金4银2铜收官，名列奖牌榜第6位。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昨天通过发言人发表声明，欢迎哥伦比亚政府与哥伦比亚民族解放军正式启动和平对话。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新闻纵横将关注。 云南鲁甸发生4.9级地震，云南省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志涛、王银鹏、方亮，主播陈亮、文琪。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踏上银色之旅，体验民族风情，内蒙古呼伦贝尔冰雪那达慕。国之重器，坚守创新，徐工集团勇攀世界工程机械产业最高峰，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臭猴子，情人节有啥表示？ 如果非要给爱情一个见证，我希望是闪耀钻石，玩闪耀钻石赢克拉美钻，五彩刮刮乐，谁刮谁快乐。 新闻引擎，因为专一，所以专业。中国之声，中国国家新闻广播。